那个预报员在电视上人不说话了，就 是 看眼神了。 本身你这个 cast 已经有一个扔出去的动作了、 嗯、 是吧，你都提前把消息发布出去了， 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forecast、foresee 呢主要是一种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我们的预料不会出任何问题、we do not foresee any， 我们预料不会出任何问题、we do not foresee any problems，我们没预料到任何问题。 对，它不见得是我说出来的，是我 anticipate， 是我预期到的，我想到的。 后面直接接 something 和刚才的 forecast 一模一样。 哎，没错没错。 损害的程度啊是无法预见到的。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哇，您看这个损害的范围和程度。 对，这个 extend 表示的就是程度的意思，所以在后面说 could not have been foreseen。 啊、could not have been foreseen， 就是这个东西是无法预见到、无法估量到的， 还是一个被动？您看是不是？ 不过这个时候被动呢，它的那个形式变了。 Have been foreseen， foresee 加上一个小 n 变成被预见了。 对，因为 see 这个词呢，过去式是 saw， 是 saw， 而它的过去分词是 seen。 S-E-E-N、See, saw, seen。 对，没错， 回想起来了吧，联系起来了吧。Foreseen。 对，所以朋友们呢，把第一单词和第三个词哈，就一定要把它区分好。第一，用法上，一个是说的，一个是想的，还有就是它的形式上，一个是过去分词不变 forecast，一个是过去分词要变 foreseen。 而且我们也可以教给大家，给大家总结两个简单的记忆方法啊，就这俩句型。第一，谁预料什么 we foresee problems。 第二，什么东西是能被预料的 something could have been foreseen、or something could not have been foreseen。 没错， 就行了。 对对， 谁能预料什么，什么东西不能或能被预料。 对， 就这么说。 另外呢，我们在之前的语法课上给您讲过哈，这个 could not have been 它并不是个虚拟语气啊。以前我们可能学过什么 should have been、should have done， 对吧？类似，它都表示虚拟，就本应该怎么地， 本应该做而没有做、等等。 但是这个大家注意，它不是虚拟，它就是一个平白直述。就是不能被怎么样、 这是一个简单的陈述了。 对对对，它长得像虚拟的形式，但人家是平白的直述， 平白直述。好，然后还有一个用法，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加 foresee that 怎么怎么样。刚才那个 forecast 一样啊。 对， forecast 怎么怎么样，谁都没预料到事情的结果呀会是这样。 No one could have foreseen that。好，后面接大句子。注意出来 things would turn out this way。 对，这个里面 turn out 啊，表示的就是原来如此，发生了这样的含义。所以我觉得挺应景的哈，在现在的世界杯的时候，没有人能预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的。No one could have foreseen that things would turn out this way。 turn out 这短语特别好，就是它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果。 对，那这里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句型，就是 it turns out that。 it turns out that 是不是表示结果是表明了？ 没错没错，就是哎呦，结果原来是这样子，这样的含义。 原来如彼。 哎，原来如此。 原来彼此彼此。 哎，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就是 it turned out or it turns out， it turned out that。 对，因为朋友们再去学我们的单词课的时候啊，不是单一个词的学习，它是有词儿、有句型、有各种形式的比较的学习。 好，就是这个句型，你也可以套用 forecast 怎么怎么样的、 对，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它可以接 how what， 不可能预知生命将如何发展。It is impossible to foresee how life will work out。 那就说这个 it's impossible to foresee， 就是对于什么事情是无法预测的。什么事情呢？ How life will work out， 这个生命如何演绎我们无法预测。 Work out 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如何开展。 对、有点 像如何进行， 像我们说那 evolve 那个单词 啊，如何演化， 演化演进、 演进。对 对， It is impossible to foresee how life will work out。 所以你看，它其实和刚才那个 forecast 差不多，这个形式都差不多， 意思也差不多。 哎，差不多，对对对， 反正都是提前弄点啥。 对，提前扔点东西，提前看到一些东西哈。 哎，提前放点分儿。 哎，放分就来了。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单词，叫做 forward。 放风了 啊，放风、 F-O-R-E W-O-R-D 一个前面加上一个词语， 嗯 word。 那您想想啊，就是在我这个书的前面先写一段话，写点东西。 书哪儿来的呀？ 书也是写出来的。 强加的呀。书哪儿来的啊？ 嗯，写出来的。 字面意思不就是 forward 前面的话吗？ 前面的话，对。 前言。 哎，没错。 那就是书里才有的前言。 对，我们看到一些书哈、就要去看到一个前言，好多同学会觉得那个前言不用看，就觉得直接看正文。 哎，你是可以不用看前言，但是作为一个书来讲， 嗯， 前言是必须得 有。 有的。 对。 傅老师写过这么多本书了、您看看前言一般都怎么写，写些什么呀？ 前言啊，前言有两种写法，第一个就是在没写书之前先把前言写出来，然后根据前言来去写书。第二种是先把书写出来，然后根据说的内容再写前言。 那前言主要写什么呢？ 其实写的就是告诉读者这本书的精华所在，主要的内容，以及这本书该如何去读，如何去用心的看。 它就是一个 short introdu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a book。通常呢会是这本书的一个简要的总结， 一个介绍， 大概的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本书讲什么。 没错。 然后呢作者的目的，他写这本书是想要告诉你什么。 对，没错。所以这个呢就叫做 forward。 forward、 当然它还有个单词叫做 preface、这个词也可以表示的呢是前言的意思。 P-R-E-F-A-C-E 就是脸前面的东西。 哎，您看这不也是吗？ pre、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前缀啊、它也是表示有前面的意思。 对，没错， 脸前的东西。 嗯、就是、 脸还没出来呢。先来一个前脸。 对对对，没错。就是当有前言，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读一读，有一种提纲挈领的东西啊，尤其是作者其实对前言还是很看重的，这是作者和读者的第一次的交流，就在前言当中。 嗯， 所以这个 forward 大家还可以去读一读。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哈。 F-O-R-E 呢，我们的四个例词，第一个是 forecast， 表示的就是预料的意思。 forehead， 嗯，前额。 foresee， 预见。 forward， 前言。 嗯，这跟那个 forward 那介词有点像哈。 哎，有点像， 像 forward。 对，没错。 好，所以这个 F-O-R-E 呢，它没别的意思了，很单纯、很简单。第一前面，第二预示。 对，那大家以后呢再遇到啊有 F-O-R-E 相同前缀的词儿，我们就可以照着这个方向去猜一猜了。 我们这个讲词的顺序啊、大半年前就已经排好了的是吧、大家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学到 forecast 和 foresee 这种词、是不是一种巧合？ 哎，我觉得真是巧合。 是吧？现在啊这个 foresee forecast 最热的就是当下这个时候了。 对，没错没错， 对吧？你世界杯你不测测球还有什么意思？反正又不会踢。 就是人生不完整了就好。 哎， 我看您预测的很火爆啊，每天都在预测啊， 就不太准 哈、指点江山啊，指点球场， 半夜都还在指点是吧？ 是是是， 富妈本来不懂的，现在也懂，差不多懂点儿。 哎呀，多亏您的指点啊！ 最后啊、最后冠亚军的时候，前三，等着 哦，等着， 等着， 有什么奖吗？ 大家等着啊，前三， 我们就靠您了。 戏言啊，君有戏言，君有戏言、娱乐预测不要当真啊。啊，预测是可以，千万不要去赌博。 没错没错、 不然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好吧，那第一个词跟前缀我们学完了， F-O-R-E 表前面或预示。第二个前缀是什么呢？ 叫 geo、 哦、 G-E-O、 嗯、 或者是 G-E-Geo 都是可以的。